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日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一下这个澳大利亚留学。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资深的澳大利亚留学方面的专家，来自澳大利亚联邦大学的中国办公室市场经理孙浩松。孙老师，欢迎您。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谈这个澳大利亚，咱们主要是谈一下这个高等教育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平常呢，我们接触到一些听众或者他们会问到哈，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留学，有的时候会纠结，比如说想去澳大利亚留学，但是同时呢又会想到比如说美国呀、加拿大呀、英国这些国家，也会去做一个对比。有的时候他们会在选择的时候呢感觉到就很纠结， 具体要选哪个国家。 对，很纠结。那么说到澳大利亚留学，我们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生源国，在澳大利亚这个市场上啊，还是很大的一个市场。 对，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就对于整个澳大利亚的教育来说，中国的学生输出量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每年其实都在有一个递增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传统的留学国家像英美澳加这几个，我们通常来说都是放在一起，因为都是英语国家。对，就像您刚才说的，经常会有这个英美、加拿大和澳洲来相提并论，就是说对比一下。 对，像这个从这个低龄留学哈，一直到这个高等教育，中国的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选择去澳大利亚。 对， 可能在这个选择的时候，通过对比，大家有些人最终选择澳大利亚。那具体大家会因为最后哪些特色或者哪些优势，澳大利亚的哪些优势吸引了大家？ 澳大利亚留学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呢？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多元文化形成的一个国家，大部分的人都是移民过去的。所以对于美国、英国来说，他们相当于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一种文化。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呢，它是更多的是一种混杂的一种文化。 多元的。 对，多元的。尤其像现在这个中国的移民越来越多了，数量包括欧洲的移民，包括还有一些其他南美的这些移民，在澳洲的数量都非常的多。可能在十几年前吧，有一个高峰期，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特别多，因为那时候是 IT 相对于来说比较发达的时候，所以中国人和印度人非常非常的多。对，所以这个可能是从文化角度来说，你会学到一个更加多元文化，也就是说你的适应性，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就业的一个适应性会更加的强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国家，整个国家来说犯罪率都比较低，而且治安是非常的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可能不会太提到这个，因为澳大利亚现在学费涨的是比较厉害，以前来说的话，澳大利亚的学费和生活费相对于来说比较低一点。对，以前大家会按这个，但是现在反正这几年也涨价，涨得也挺凶的吧？ 是那个学费方面，还是说整个的生活成本？ 学费方面主要是，对，生活成本其实还好，因为其实像这个英语国家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想出去吃饭的话，生活费会很高。但是你自己做饭的话，其实生活费还是 OK 的，差不多一个星期100澳币左右，就500块钱人民币，基本上都可以 cover 你的生活费了。对，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差，我们并不像很多其他国家有12个小时的时差，甚至有14个小时时差。我们基本上就是2-3个小时，甚至像比如到南澳的话是1.5个小时的时差。甚至如果你到西澳的话就没有时差。对，所以这方面可能也是大家更加亲切的一种表达吧。 对，就是在沟通的时候，大家都基本上是在一个差不多的工作的时间段， 对， 或者是这生活的方面的沟通也比较方便啊。 是的。 那如果是高等教育方面哈，刚才您说的这些特点哈，可能另外呢，移民方面，将来如果读书移民，相比其他的国家来说，可能也容易一点。 是的，澳大利亚其实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质量，首先是在国际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也有很多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 是澳大利亚是一个接受移民的一个国家。那么在澳大利亚内部还有很多的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移民区域，也就是移民加分的一个区域，叫 regional area。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怎么判定的？就是说在一定的年份内，这个区域它的人口是负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那么它就会开放，对移民开放。也就是说你在这些区域上学，然后毕业，然后并且在这儿工作的话，你是可以拿到本地的永居身份的。那么你拿到永居身份呢，就意味着你以后可以去就移民这方面的需求。 也就是说这个移民加分的区域是在不断的调整的吗？根据它的这个人口情况。 是的是的。像以前的话，像以前我记得西澳就有开放过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像南澳啊，还有一些，因为它是这样，它不是按照说某一个区域，它是按照邮政编码。这一个区间的邮政编码，也就是它这个并不是说比如说维多利亚州全州都是，它是按照一个邮政编码来划分的，所以你经常是可以查到的，基本上它在一定时间内它会调整一次 人口的这个动态的调整啊，去做一个调整。所以说读完书留在国外的话，这个移民的这个容易的程度可能也会吸引一部分留学生去选择。 是的是的。现在有很多学生的话，因为澳洲还有叫 SOL 列表，就是说这个本地比较缺乏的这种人才专业。就这些专业如果在列表上的话，会你会更加简单的，或者说更加机会更大，拿到移民的机会更大。对，所以这就跟选科也有关系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就说到在考虑去澳大利亚留学的时候，哪些专业和特色的这个学科，就是说它的教育质量，或者是说是作为澳大利亚的一些比较特色的专业学科。 对于整个澳大利亚来说，其实澳大利亚人文方面的专业都非常的强，比如像人文学啊，像社会学，甚至包括像这个 social work， 就是这个叫社会工作，护理、教育这些专业都非常的强。然后同时呢，澳大利亚还是一个开发 IT 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尤其是现在包括有很多的这个电影的特效是在澳大利亚做的，还有很多的这个软件的开发都是在澳大利亚来完成。因为澳大利亚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就是它的地理情况非常的稳定，所以有很多的服务器会放在澳大利亚，然后包括很多开发，就是这些需要稳定的这些东西，他们会放在澳大利亚，包括气候啊，包括这个地质的运动非常的稳定。然后同时像 IT 这一类的呢，就是因为像开发，现在开发的这个人才很多都是从澳大利亚培养出来的。对，因为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做的这个 IT 的这些方面的东西，它更加适合整个全球的这种需求。像我刚才说，像美国、英国这种个性特别强的，它可能地域性更加鲜明一点。它会开发一些适合本地的软件，但是它并不会特意的去研究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动向。在澳大利亚来说的话，因为它多元文化，所以这些方面澳大利亚会做得好一点。 也是您在澳大利亚生活了有多少年？ 将近10年的时间。 那从这个澳大利亚，您也是在当地上学哈。 对。 那从在当地学习和生活的感受方面，您觉得适应起来方便吗？容易吗？ 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早的时候了，然后待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在阿德雷德住的。阿德雷德在澳大利亚来说相当于是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城市，五大城市排名第五。但是即使它是一个小城市，生活也非常的便利。像澳大利亚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唐人街，差不多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买到像老干妈呀、榨菜呀这种东西。唐人街基本上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中国这种形式的生活的东西全都有。然后在本地来说呢，我觉得本地还是比较接受这个外来文化，或者说比较习惯于见到外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得到了很多本地人的帮助。本地的生活呢，它可以说不管是说悉尼、墨尔本说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它其实相对于国内很多城市来说都是比较 relax、 比较放松、比较轻松的一种方式。所以其实你很快就能够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你买菜做饭这种东西，包括你在一些本地的沟通来说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容易去融入的一个环境。 那您说到这里啊，其实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方面和其他的像英美国家比起来的话，孩子在当地学习的这种学习压力啊，或者是说将来的这个努力的程度等等等等，会不会说也会感觉到让人感觉到压力没有那么大？ 我觉得澳大利亚其实这个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教育体系。 嗯， 因为澳大利亚就尤其咱们现在聊到是高等教育嘛，因为像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自发性的， 嗯， 就是大学是那种打开门然后你来上学，如果说你对这东西感兴趣的话，其实它是一种有非常大的空间让你去自由发挥自由想象的一个空间，因为在这个整个教育方面它没有对错，它更多的是一种你学习能力和一种你去分析这个实际社会中的事物的能力。 嗯，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对于如果你找到了你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那个领域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顺利顺畅的一种学习。但是如果说你是想在就是不是自己的感兴趣的专业去攻读的话，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它的进度其实是非常的快。对，所以如果你不是自发性的话，你还是需要得到学校同学老师的很多的帮助。 嗯，所以说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这个是最关键的。 对， 嗯，那谈到这个选择学校和专业，澳大利亚这个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我们的同学想要学习某一个专业，我怎么样去判断，或者说怎么样去让自己心里有一个底，哪些学校适合我？ 适合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从两点来看这个问题。 嗯， 那么第一的话就是说，你是否知道你想去学什么？就是说你的目的性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我想学一个刚才您提到人文类的教育吧。比如说我自己先定了一个这个方向。 那么你定了这个教育的方向了以后，那么你第一要去了解一下哪一个学校的专业性会比较强一点。那么像现在我们可以在网上很容易的看到这个排名方面的这个东西，世界排名的话有 Times 世界排名和 QS 世界排名。那么在 QS 这个世界排名里面，你是其实可以查到这个专业排名的。 嗯， 这个专业排名的度呢，其实是首先是一个你选择的一个指导方向。 嗯， 那么其次呢，还有就是说你需要了解一下本地的在这个行业里面毕业了以后就业的方向。 嗯， 因为像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教育方向，一般毕业生他需要有2年的工作经验，才能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公立校去教书。 嗯， 那么这2年的工作经验是从哪来的呢？大部分的人可能是需要去一些 regional area， 就去一些稍微偏远的一点的地方去教书。 嗯， 那么这时候你就要选择了，你是选择一个在阿德雷德附近偏远的地方，你还是想选择一个在悉尼附近偏远的地方，还是在墨尔本附近一个偏远的地方。 嗯， 也就是说以后你自己想发展的这个区域也是你在选学校的时候需要去选择的。 嗯， 因为在澳大利亚学校这个在学校你读书的时候不光是读书，同时学校会给你很多的这种职业的方面的技巧和职业方面的培养，那么你就要选择你到底想要在哪一个区域里面去学习。 对，刚刚孙老师提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高等教育或者是选择学校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么在这个接下来2018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关注到哈，就是说对于申请大学或者是研究生这样的层次的学校的话，2018年和以前比起来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吗？这方面您有关注吗？ 我觉得2018年像现在的话，比如说是 engineering 啊，或者 professional IT 方面的这个，相对于来说会比较饱和，包括 accounting， 包括这种就是叫会计师的这方面。对于澳洲整个的市场来说会有点饱和，就澳洲本地就业方面。 对， 我觉得与其到那边去选一个所有中国人都在选的专业，因为其实我也曾经经历过，我是学市场学的。 嗯， 然后我在市场学的这个课堂上面呢，我们会有一半的学生都是中国人。所以其实你在这个环境下，首先对于你的语言的培养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另外就是说你毕业了以后等于其实是一帮中国人在竞争。 嗯，就是说大家比较扎堆去学这个， 现在非常扎堆 这个专业。 对，像会计学啊、市场学啊、人力资源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像 IT 啊、engineering 啊这些方面，又是一个中国人比较扎堆的地方。对，所以与其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如去选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冷门，并不是说在这个行业冷门，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冷门的这样一个行业。首先对于你的语言是有帮助的。第二就是 将来就业 在本地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他要求大量的这个能说中文的、了解中国背景的这种人专业人员在这个领域来工作。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 IT 或者 engineering 这个不好，只是说我觉得在过去的10年当中吧，这个行业一直是被我们推在第一线的一个行业。所以现在的人才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非常大。所以当大家如果说我是为了选这个专业而选这个专业，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更多的话还是去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环境到底哪一个专业会比较合适。 对。 像这个食品科学， 嗯， 还有包括科学饮食这方面的，我觉得也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向。甚至包括现在国内有很多的这个专科的学生，也有这个转去本科或者提高自己学历的，甚至说去转硕士的这种需求，在这个领域方面。 嗯， 对， 这个方面是不是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里边还是比较先进的？ 对，这个理念的话，因为澳大利亚其实是我不知道现在是第二还是第三世界肥胖国家，对，所以这其实说起来有点可笑啊，在一个肥胖国家里面学这个。但是澳大利亚，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知道有很多的这个保健药品，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看重澳大利亚的保健药品。 对，在咱们国内这个非常的受欢迎。 是的，澳大利亚保健品其实它也是因为澳大利亚这个行业比较发达，而且就是大家有很多的投入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它才会走到世界的一个前端。 嗯，对。 而且澳大利亚是一个种植业非常发达的地方，精华那个精油是在澳大利亚生产，所以澳大利亚的种植业和这个有机种植业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全世界也非常受欢迎。那么这些东西呢，首先是比如像健康饮食，怎么去调理你的饮食，包括这些生产出来的这些好的东西怎么去卖到全球，全球的管理性的这种人才，其实他们都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 food science， 就是健康科学的这个基础的。 嗯， 所以这个领域现在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领域。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孙老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澳大利亚留学呢，可能大家都不禁会想到前一段时间因为一些原因吧，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对于这个留学生的方面可能产生了一些稍微有些 不愉快的事情， 对，有一些稍微有些负面的印象哈。可能这方面是不是对于咱们这个留学生选择去澳大利亚留学，或者说您对于澳大利亚这个留学市场上的这个了解的话，有多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现象。 嗯， 只不过是它被用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式被提出来了。因为其实因为一说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说到比如排华呀，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在每一个文化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对这个外来文化的一种排斥的一种心理，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性共通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如果说如果你到本地了以后，你不按照本地的方式，甚至说你并不了解本地的方式，不跟本地人沟通，对于本地人来说的话，他们还是会有一种排斥的心理。因为像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在现在因为华人去墨尔本悉尼这个人数也越来越多了，从我的经验来说的话，不管是留学生也好移民也好，过去以后一定要学习本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从有利于这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中国的移民过去以后，他对个人财富的积累比较注重，但是对于回馈社会来说，他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在里面。 就是要入乡随俗一点， 入乡随俗，真的就是入乡随俗。然后跟本地人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我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本地人还是非常喜欢外来文化的，而且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我觉得大家去澳大利亚以前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你要去改变你原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去学习对方的生活方式，并且要做好准备，我会在这个生活方式下生活一段时间。对，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在本地来说学习成绩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对于本地人来说的话，他们还是很欢迎这些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里的人。他还是希望有这种人来怎么说充满他们的这个人口的。 所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阶段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说出现了一点点不和谐的声音，但是可能从长的时间来看，或者说更宽的这个眼界来看，应该也不会对于这个整个的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大的趋势上或者大家的选择上产生更多的影响，是吧？ 是的，我不觉得这个会对于长远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这个还是一个个体的现象。 当然了，我们也说澳大利亚的这个教育方面可能也毕竟如果是非常欢迎中国留学生过去的话，也会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关照中国留学生的方面。 是的是的，现在澳洲包括所有的这个就是执法机构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尤其对于外来文化的这种抵触，其实 澳大利亚本土人也是非常不赞成的。 嗯， 这个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给澳大利亚带来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但是它还是小概率的一个事件。 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就是中国作为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重要的学生的来源国哈， 是的， 或者是说很多方面和中国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是的， 我们也希望这个关系会很快的恢复到这个以往的程度，并且有新的发展。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关于澳大利亚留学，近期澳大利亚悉尼市也在欢迎海外留学生方面做了更周到的服务。最近当地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了一项迎宾的实习项目，就是赴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在抵达悉尼国际机场的时候呢，都会受到本地学生的热情的迎接。在悉尼市政府的支持下，新南威尔士州产业部在悉尼国际机场开设了迎宾柜台，在2015年首度推出，已经为14000多名的国际留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服务。这个迎接柜台呢，是设置在悉尼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第一时间为抵达留学生服务的一个设施。执勤的志愿者呢，能为学生们提供像地图、本地的指南以及其他的有用信息，并为刚到的来访者指引各目的地的路线，让他们在新的环境里得到安全感和信赖感。曾经参与过迎宾工作的志愿者王文杰同学呢，已经在悉尼生活9年了，他9年前从上海到悉尼，而在这次的国际留学生迎宾服务当中，他是担任队长，也是悉尼大学营养学的研究生。关于这样的一个迎宾活动，我们也对他进行了采访。 就有些留学生是因为那个司机来接他们，就是有时候找不到，我们也会帮他去那个打电话，有时候会提供一下学校的信息什么，接触过很多，就什么巴西啊、中国、越南都有，印度的都有。就是在悉尼国际机场到达，就是门口就可能看得到，在那个门口能看到我们这个留，就是专门迎接学生的那个服务台，就是一般都会过来，就是能吸引到他们。就我们有自己的制服啊什么的，就粉色的，就比较容易吸引人。这个服务台那个他们说有做过一个那个研究，他们说，就是留学生在3天到达一个新的城市，3天之内如果受到这种服务的话，就他们就更容易就留在这个城市，产生更多安全感和信赖感，就至关重要的。然后确保他们在这个城市的留学就更加优质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什么的。很多大学就一起，那个麦考瑞大学，然后悉尼大学，然后卧龙岗大学、科技大学、西信大学都有迎宾台，是那个多家政府和那个教育机构联合资助运行的。对，就是我第一天，我当时还是志愿者嘛，还不是小组长。刚开始第一天就做的时候，就晚上第一个班，就是他是5点到9点结束，然后9点准备走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留学女孩，那个留学生是从巴西来的，找不到他那个他的司机。然后他手机也没有，就连不上悉尼国际机场的那个 WiFi， 就我把自己的手机就是那个网就是分享给他，然后打电话给司机啊什么的，就叫他不要担心什么，他看起来挺担心的，把他带到那个就专门司机接送的地方，让他休息一下。9点之后就等于说下班了，但是我还是留下来了，这个还蛮印象深刻的，因为当时第一天就任职，然后小组长也不在。你想说他们来的话，他们也还没买到那个手机卡，他们也打不了电话，只能找那种服务台什么的。20个小时，就志愿满20个小时之后会去给你一个证书，就是挺好的，我觉得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 悉尼也是澳大利亚最宜居、最适合求学的城市之一。新南威尔士州是全澳大利亚受青睐的留学胜地，外籍留学生为本土经济创造了超过72亿澳币。以及创造了46000多个岗位。QS 近期推出了最佳学习城市排名列表。QS 也就是全球领先的职业生涯发展与教育关系网。在这个排名当中呢，悉尼呢荣获全球最理想求学圣地的美誉。悉尼市长说，我们给所有留学生的建议就是大胆的融入，积极参与。过去的10年里，全澳大利亚共吸引了50万名国际留学生，新南威尔士州就占据了其中的1/3，而且绝大多数选择了落户悉尼。